除了厥阴病心理学，是不是还有少阴病心理学？ 有啊，其实少阴病我一直觉得就是比较单纯一点啊。 少阳病心理学那种。 都有个。 都有。 而且你怎么知道他是广东人？ 哎，广华系广东人吗？ 你都系广东人吗？ 我都系啊，唔识讲啊。细路嘅时候就香港住过人。 咁你有冇打算出本其他嗰啲其他少阳啊、阳明嗰啲心理学？ 嗯，金姐，我这样说吧，我跟李欣现在的话，我们两个人都还爬不出邵阳呢，对不对？正在邵阳泥沼里面打滚。对，就从最糟的开始出起啊，慢慢往上爬。这个各位同学，我跟你讲啊，我刚下课之后，我说我跟助教、我跟小黄、跟莫姐讲，我说哇，我实在是太惶恐、太紧张了，因为。我当初来大陆，我本来，接触，就比如说我上次来大陆的时候，因为徐哥哥让我去后埔讲了一次话，对不对？那我那个时候我在后埔的得到的感觉是说，哎呀，我发现说，后埔的同学有一部分给我的感觉是，让我感觉到文化大革命的威力。就是很多那个中医非常基础的那种文字的语感，好像我在大陆觉得那边大陆这边的人比我以为的要薄弱，就是有很多读古书的那个基本功好像在大陆是偏于欠缺的。所以当我来这边第二次真的有人叫我来就是为了工作而来的时候啊，我本来是想说我来这边工作，所以我要就是要做一些更打基础的部分之类的，就我抱着这样的心情来的。结果我来到这边，我刚刚讲了两堂课，我越讲越慌，因为你知道我们教书匠啊，都是教书的时候会有直觉的。那我那时候上课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东西我要讲的时候，忽然之间，我自己里面有个感觉，就这个不用讲了，然后又有一句话想要讲的，那个不用讲了。就我里面的所有预备要讲的东西都变得残残缺缺的，那个这个不用讲，那个不用讲，那个感觉让我明白到一件事，就是原来各位同学其实是并不是真的需要那些打基础的东西，就是各位可能完全是我没有料想到的更高水平的听众。然后甚至在很多关于医术的种种，就比如说本来可以跟你讲《伤寒论》啊，这个桂枝汤怎么耍呀，什么葛根汤怎么开呀，我也觉得这也不用讲。就是我原来预备我要来塞满这十六个小时的所有的什么关于中医的什么方剂学、本草学什么什么五阴阳五行的情报量，我发现都不必讲。然后我不太确定这里发生什么事了，所以就是好像因为同学很多东西已经很理解了，所以同学要求的是一个更高或者说更清澈的东西。而因为我原来对大家太小看了，我整个的准备过程就没有想要讲到，就是没有以为我要讲到这个高度。可是现在面对到各位的胃口是这么高的时候啊，我这课现在其实我跟你讲实话，就是从刚刚半个钟头前的那一刻起，我这个课的自己内部的课程规划就已经整个都崩解掉了。因为如果各位是再低级一点点的听众啊，我什么讲内经图的时候就可以跟你解释说，我跟你讲啊，什么闭眼胡僧手托天是一个什么象征符码，白眉老子头垂地什么什么没垂地可以怎么解释，就是我可以讲这些东西。但是我现在的感觉是你们完全不稀罕这种东西，就是你们要的是更真实更清澈的东西，我只敢用清澈两个字了。那如果各位的水平是如此之高的话，那事实上我讲到词穷的时候就换各位来点菜了，就是我就真的是乖乖的当一个就是有一些中医或者是道家的资料储存的一个机器人小谈啊，你就直接 要什么自己按钮吧。对，我真的是觉得我这个课已经完全超过我能够主导的范围了啊，就是我没有想到各位就是带给我的那个气场上面的感觉是如此之啊高水平，所以这个课真的就是请大家就是协助我做这个接下来的十几个钟头的即席创作了，因为我所有准备的东西我都觉得扑空了。因为我本来是想说我无论如何我可以这一个桂枝汤讲到最后一个都没完吧，对不对？就先发现好像不是这么回事了，就是这个表演出啊临场要换秀，但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不过就请容许我现在啊真正从所谓的脑海中一片空白的这个积存点来看看我接下来可以怎么说这件事情。那关于这个情志也好啊五行也好的条理，刚刚讲到说我们在学习这两张不同的地图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等于在面对一样东西，就是中医的这个五行的符码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甚至还有它的一个就是符码学上面的一个数学意义的问题，但这本来也是完全没有想要讲的东西，而且我现在讲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就我现在陷入一种灵媒状态了，就是我知道我讲这个可是我完全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如果说这个中医的什么五这个符码，或者说六这个符码，或者这个六其实是三阴三阳嘛，就两个三拼组在一起的符码，这些那阴跟阳不是一个二的符码，对不对？这个五这个六这个三这个二这些数字它到底的意义在哪里呢？如果我说我自己内在的那个中医的人体是什么样的哦，我觉得那是一个由十二个正五角形构成的十二面体，同学能够想象那个画面吗？就是每一面都是五角形的一个十二面体。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十二面体上面，你如果用从摸它每一面的感觉，你会觉得我摸到一个一个平面的五角形，这是一个感觉。但是如果你摸它每一个边边的话，你会觉得你摸到的是一个一个的这样的蜂窝状的结构或怎么样。那么就是在数学上面这个东西有一个必然性，就是它必然会形成一个我觉得很虚玄的一个五角形构成的十二面体。而这个东西呢，如果你要说我们中国人讲天人合一好了啊，在西方人的这种所谓的地球的什么磁场啊特异点的研究，他们也会觉得说像我们地球就是有一些很特别的点，那个地方特别会有飞机消失，或者特别会有一个古文明的一个巨石柱就出现在那个地方。那些如果你把地球上面的那个特异点一个一个标出来的话，大概你会觉得地球是由那个几个点的能量线构成的一个结晶状，就是好像我们地球上面的生物在数学上面会自然而然的指向这样一个东西。而最近又有一个学者他提出来说，你看那个人类的那个基因哈，里面从那个四个符码好像二元进位的那个基因组合，他说如果你那个人类的基因组合你看它是我们现在三次元世界所观察到的基因组合，它是一个双螺旋状的东西，对不对？双螺旋状的一个见解，他说你会看的双螺旋状会觉得怎么样都是不顺眼的，会觉得为什么这个嘛这个键是对那个键，那个键是对那个键。可是他说如果你把这个基因的符码改抄在一个五角形构成的十二面体，每一个形的跟另外一个五角形的接面就是那个对应的话，是一个立体状的对应的话，那人类的基因排列就是完全符合数学正确。所以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我们中医的领域里面啊，所无论如何都要你说瞎掰也得瞎掰出来的这个五跟六这个数字，它 它可能是包含着一个所谓的这个世界背后基础上设定的数学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数学正确，就是大宇宙是由这样一个数学都正确而构成的存在。所以就是无论我到时候讲什么五脏与情志也好啊，或者是为什么这个五行金木水火土转这样的，这些都是我们中国人这2000年来用的符码，但是在这些符码背后它是象征着一个世界构成的数学正确。所以这是一个我自以为我也不是真的很懂，可是却不得不触碰到的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这是一个我们中国人说的天人合一啊、哦，在各个不同的向度里面会呈现出来的现象，这是一个。那另外呢，就是我自己啊，对中医的学习，其实这个学习的这件事，本来这个东西是我预备接下来的礼拜三跟礼拜六啊，在文波姐姐那边要讲的东西，可是你知道本来就是要留着慢慢卖的东西，可是现在就必须在这边就要先摊出来了、哦、吓死我。那这个就是中医它本身的学习系统有一个很清楚的分野，我自己要说的话就是《伤寒论》这本书是一个为女性头脑写的书，而《黄帝内经》这本书是一个为男性头脑写的书。就是当一本教科书存在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想法，是教材本身是为了学生而存在的。那什么叫做女性头脑的中医书写，男性头脑的中医书写？我要讲这个是因为这个所谓的内经图、修身图里面都有关系。好，就是它的中国人的修道路径其实也有着完全截然不同的两路，但是这两路我如果要解释的话，我必须要从更基本的地方开始讲。也就是说，我即使在那边讲可能这个大宇宙的核心就是真的这个大宇宙是一个上帝啊，他写出来的一个数学程式所勾勒出来的这个推所现象化出来的世界的话，这个数学程式就是在那里的，这是基础设定。可是我们人要去学习一个医术的时候，一定会有所谓的个人特质的好恶。我说女性的头脑或者说男性的头脑，绝不是在强调说各位的肉身的性别是男还是女的问题，而是很多人他就是会知道有些事情，我们台湾人的说法说比较有 feel， 这样听得懂吗？比较有 feel 啊。那像是如果我要举一个我在教学上面最常经验到的事情呢，就是你知道我们电视观众啊，在看电视节目的时候，有比如说有一种连续剧啊，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美国连续剧叫做《Sex and the City》，就是性与城市，这边叫什么欲望都市，是吧？就是这个《Sex and the City》这个连续剧，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有女性质感的连续剧，就是很多。我觉得能够看这个连续剧一看呢就很入迷的人啊、哦，常常都是要一个自己里面女性特质还算够的人。那我看到这个电视剧如果他在播的话，很多男生看到这个连续剧是这样，不是视而不见，就是掉头就走，就会觉得说搞什么东西啊，这个看不懂，就看不下去，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那这样的一个戏码哦，他男生在看的时候可能一开始会有个批判，就是说啊真是很奇怪，这戏很无聊啊、哦、就是没有什么叫人要干嘛的那个，就是道理也没有讲清楚，就是黏黏缠缠的，这女主角有那么一点心事，然后那边碎碎念叨叨念念叨叨念念，然后一集就结束了，对不对？就是以男人的头脑来讲说这个戏真是不营养没收获。可是呢，女性观众在看的时候是在享受一种心情上的共鸣，对不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同一个烦恼在自己内在永远在叨叨念念的状态，然后就觉得哎呀这女主角这些人烦了三五天还在烦， 就好有认同感，对不对？就觉得，就我们人是本来就是这样的，鸡毛蒜皮小事，你要想不开就是想不开，对不对？然后呢，他去吃饭的时候，因为觉得他那顿饭啊，一群人那个刀叉动一动，哦，那个煎蛋饼看起来很好吃，对不对？就是你知道，女人在，我绝不以肉体的性别说男女啊，我说一个女性的头脑在看电影的时候，她是在感觉那个电影的很多的质感，就是她会在意的是这个主角，这个电影真的很有质感。你看那个女主角穿的衣服，一看就是名家设计，对不对？就是那个。就算不很贵，那也知道是高人之手之类的，在看质感的。那这样的一种女性头脑读取资料的方式，我一直觉得是在中医的世界里面非常非常值得珍惜的一块，因为中医可不可以讲感受？当然要讲感受，就是能够认识自己的身体感是最要紧。那甚至，我觉得我们这个课程希望能够带给我自己的突破点，就是我们在学习认识自己的身体感的过程里面，我们要能够穿透到去，从这个身体感里面去认识我们真正灵魂的呼唤是什么东西。就是我现在这样活的，活着，如果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埋藏在自己深处的上帝的话，上帝是怎么看我们？而这个人跟自己内在的神的连接，它不能够建立在任何一个教条系统上面，对不对？就说你可以永远读到一种神理，说你不可以怎么样。可是当你有那个你不可以怎么样的时候，你万一真的有这个渴望，你会变得很不能原谅自己，是不是？会有很多的自责。所以本来哦，如果我们今天不谈身体的疗愈的话，我们可以放着我们自己内在的那个上帝，你永远不要管他，没有关系。可是，如果我们今天讲到身心的疗愈的话，就一定要回过头来面对这个议题。就好比说，我最近这两天啊，在看一个关于宗教史的小说，就是它是讲到啊，古时候的英国。在那个亚瑟王之前的时代，是一个有很多原始宗教的一块土地。那个时候是一个比较属于女神信仰的一个母系社会的结构。那在那样子的一个社会结构里面，一个女人她扮演的一个角色，比如说她这个一个部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一个好像今天会回头说叫做女祭司。但是，古时候就是这个部族的妈妈，对不对？那这个因为是一个由妈妈主导的部族，所以这个部族的妈妈她会觉得我就是所有人的母亲。那么我如果觉得我要生一个孩子了的时候，她就觉得看这个部族的哪一个男人跟我在此时此刻身心是契合的，然后我们就一起生一个孩子。那生出来的孩子就是大家的孩子。那这个男的他不需要是我的先生，我也不需要是他的太太，但是这就是一个在对的时刻来到我生命里的一个状态。我想这样的故事情节，同学应该听得懂嘛，对不对？就是部族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可是呢，一直以来习惯啊，比如说英国人他们有一个五月节，在这个五月节的时候，大家就去找自己喜欢的人，让自己怀一个孩子的。这样子一个女性主导的世界观，到了基督教进来之后，那基督教它带给那个时代的人的影响是说，因为亚当会堕落是夏娃勾引他的，所以呢，女性就是原罪，女性就是低等的生物，女人应该要服从她的先生，女人必须一辈子对她的先生要守贞操。那么，当这样的一个新的观念来了之后，那这个小说它是讲那个时代的文化冲击，就是一直以来原始的女性就是知道我的生命是有自主权的，每一个人生命都是有一个自然的律动跟呼唤的，像是潮起潮落一样，就是在古时候的女性来讲， 他的宗教就是他的大自然，他的大地之母。他说，月亮圆的时候，我的血脉就沸腾，我的血脉沸腾的时候，就是我内在的自然之力要找一个出口。那我可以选择一个男人，让我把这个能量流出去滋润他，而我也得到一个孩子，产生这个部族的下一代。就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状态，对不对？就站在一个前期宗教的立场，这是一个完全可以被接受的状态。可是呢？等到新一代的宗教，一个充满了罪恶感跟心灵制约的宗教来了之后，那不得了了。就是当一个女人她受的是一个新宗教的洗礼的话，她就会觉得怎么办？现在我的先生没有碰我，可是我月亮圆了，我觉得我的内心充满了这个女神带给我的沸腾跟悸动，那我需要找一个人来跟她怀上一个孩子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不允许我这么做了，所以他必须咬牙去苦撑他内在的这个自然的呼唤，去服从他外在的这个所谓的社会规范，然后这样子去努力服从外在的社会规范，咬牙苦撑的时候，他还必须要很努力、很努力的去说服自己说，因为这是上帝说的话，这是传教士谆谆告诫我们的。贞操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一旦动了淫念，他不用真的做，他就已经有莫大的罪恶感了，对不对？他会觉得我完了，我一定会在地狱无穷的火焰里面被焚烧到永恒，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于是他的身体的自然周期一方面已经被这个新的宗教系统破坏了，那另外一方面，因为他后设的这种种的罪恶感会让他的生命里面又出现病痛，又出现很多很多的那个，就是实际上他会那个罪恶感会催眠着我们每一个人去做错事，让自己倒霉。所以他就活在一个完全是由天谴构成的严厉的不得了的世界里面，他的人生真的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现在的人，我们中国人当然不一定有像是所谓的小说情节里面所提到的那个外在的制约性的宗教来控制我们的那样的一个那么严苛的宗教观，可是我们中国人无论如何是有经历过这个所谓的母系社会到父权社会的转移，对不对？就是妻子是丈夫的必须不能放手的财产，这样的一个转移。可是一旦进入了这个封建式的社会的话，老实说，你不得不说，我们的整个医学史就要必须改写，因为在古时候的那个年代，人的身体的那个能量流动跟对自己内在的力量的那种感触是完全不一样的。同学可不可以理解那个不一样的氛围？于是当这个新的一个封建时代的制约进来以后啊，比如说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如果读到一些关于世界宗教史的论点的话，真的是对于前一个世代有好多好多的道德谴责。就比如说世界宗教史会说，古代希腊罗马时代的那些庙里面的女祭司实际上就是妓女，就是妓女就是神女，有听过这个说法吗？那你知道吗？因为我现在才开始去比较了解到，原来更原始的世界是那样的世界，对不对？就是神所指引的女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女神，可是居然在后代的定义说那个就叫妓女，就人家给她钱让一堆男人都跟她发生关系，就是妓女的来源居然是原始时代最尊贵的女神的代表。那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因为这个后代时代的色彩为他贴上的标签，你看妓女听起来现在多难听啊，是不是？完全就是一个负面的语感了。可是你不能了，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在那个头脑的信念里面，已经不能够了解从前一个愿意向很多男人付出爱的一个大地之母的一个女神的角色是多么尊贵，多么被大家所珍惜、所崇拜。所以从这个点开始，无论是我们头脑的向度或者身体的向度， 我们跟自己内在的很多很多声音都是处在一个非常失联的状态，同学听得懂吗？失去连接的状态，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做到那个今天是满月，然后我现在身边刚好缺一个谁。那我们现在的社会的话，就是今天我老公刚好身体不好，对不对？所以我那个满月的沸腾，我就必须要假装它不存在。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在自我身体觉醒的时候，一开始我们设定的基盘就已经是不自然的。所以我们要去理解哦，道家或者医家，它其实无论是内经也好，或者是老子庄子也好，它都有在说出一个憧憬。可是那一个憧憬在我们现在这个封建时代的社会是一个不能说的憧憬。那个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做这种古文明研究走到这个点的时候，你不得不面对到的一个很沉痛的事实，就是什么《黄帝内经》太古天真的，你知道，就是那个古时候的人啊，什么无忧无虑没有烦恼，所以身体特别好或怎么样，大家都是天真的。但是实际上大家所以为的那个美好的光辉的时代，在现在其实是真正的禁忌，因为你已经不被允许了，我们不能够回到那个时代的感触里面去了。因为如果你把这个道家或医家的说的那个光辉的时代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啊？因为基本上如果一个人真的对自己肉体内在的神性是那么的有感觉，那么的温驯，愿意服从这样一个内在的呼唤的话，其实那样的人非常可能的状态就是道家说的一个真人。如果我要用一个比较细部描述的方法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地球上面在比较原始的世界的时候啊，人类是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状态，就是他的意识在张开这双眼睛面对这个物质的世界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茫茫然的。因为对他来讲，这个物质的世界并不是一个这么真实的世界，反而呢，他睡觉的时候，他在我们今天说的梦的那个世界，他反而是觉得那是一个比较真实的世界。在古时候的太古真人的生命经验里面呢，他比如说他在做梦的时候，他会跟一个远方的朋友在梦里面相聚，然后在梦里面相约，然后说我们明天会遇到彼此。然后他醒来了，他就知道我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做好了一个安排，我今天要遇到一个对我生命很重要的人。然后他就走出他的部落去遇到一个这样的相遇，就是在原始人的心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另外一个世界已经计划好的。那而且我们是知道自己是某个程度上是很清晰的在参与着地球上面任何一个现象，任何一个物质现象的编织的过程。我们是在另外一个世界生画设计图的那个纺织工人，然后我们织出来的布，我们张开眼睛睡醒的时候，我们来验收一下我们今天织出来的能量具象化的状态怎么样。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生命质感，才是道家说的太古真人的一个生命质感。那么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生命质感里头，像你说啊，如果我们今天人的观念来说的话，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的人有所谓的伦常礼教观念，对不对？会说人一定要好好的，就是跟自己的先生跟太太维持一个彼此的贞洁啊，或怎么样啊，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不对？每个人有他自己的分位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回到医家或者道家要的那个太古真人的框架去看的话，那我们中国人说的这个五伦啊，那庄子也不敢大声反对，但是庄子只敢说一句话， 庄子说君乎木乎故哉。庄子说呀，你今天看到一个人，你说他是国王高高在上，你说他是牧羊人，是一个很低下的贱业，只这样子想，你其实就已经卡住了。为什么？因为站在太古真人的生命经验里面，每一个人来这世界上扮演的角色，那只是这一次你这个灵魂来到世界上玩的一场游戏而已，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在太古真人的世界不那么讲伦常呢？因为太古真人他张开眼，他看到的这个人，虽然眼前这个人可能是我的伴侣，对不对？或者是我的什么人，但是在他向内看的那双眼睛，他能够看到有一种，一定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人曾经是我的父母，曾经是我的爱人，也曾经是我的孩子。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你看一个人，你对他的所谓的今天说的伦常，在那些人里面是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的。所以只有此时此刻是不是适合相遇的两个灵魂这样的问题。可是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时代里面，我不晓得各位能不能了解到，我觉得的那种，我觉得有一点好像是让自己深陷在困境里面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今天要讲一家道家憧憬中的那个光荣辉煌的太古真人的时代，我们到底能不能重现呢？你觉得现在的，是不是你做什么事，人家都会觉得你是，简直是，就是犯社会之大不忌，犯社会之大忌的感觉，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而且老实说，正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变成这个状态了，所以任何一个，你像比如说像是我们这个整个现在社会的那个宗教界，对不对？佛教正，所谓的正信佛教团体是拼了命的在攻击所谓那个什么密宗的双修法，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知道？有听说吧，对不对？那我这件事情不是要为什么密宗双修法多讲什么，不是要，因为我跟你讲，任何一个东西一旦已经产生战斗状态了，没有一方是对的了。但是你会知道，就是当这个社会已经形成这样一个非常伦常的社会的时候，你去唤醒一些原始宗教里面本来就有的东西的时候，那真的都变成一个禁忌，不是吗？然后就变成什么如果有人是练这种比较属于原始宗教领域的这种所谓的，就是不一定要限制我是跟哪个伴侣发生肉体关系，而去那个，就是去用这种方法疗愈彼此的能量，这样的一个做法，人家会说什么？你们一群人在鼓的什么，在杂交？对，就是真的就不能活了，你知道？所以我们这个社会呢，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对于所谓太古真人是有憧憬的，但是你真的出一两个太古真人，那也是不得了的社会事件。是不是？所以在这样一个为难再为难的一个情境里面，我们中国人，因为很多事情是这样子，如果你真的就像是西方文明一样，就这么接受了基督教，于是你就不要忘，就告诉你，就不要记得，你就不要记得你曾经有过那么辉煌美好的年代，就你不复记忆了，就忘了，就你根本不知道你损失了什么，但你没事，对不对？但实际上，就算是西方社会都没有忘，他们只是说他们的那个没有忘这件事情，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达出来。我觉得我们人类一定都有这个本能的渴望的，是不是？希望能够回复成一个完整的灵魂人的生命感觉的渴望。可是这样的一种渴望，比如说在西方社会里面，你所有跟内在呼唤有连结的人，到最后都被逼入这个社会的边缘，被叫做巫婆，或 或者被叫做炼金术士，就是会是社会上面觉得是比较诡异、比较不要碰、比较禁忌的存在，是不是？那当然，我们中国人啊，我觉得还有点厉害啊，人家会说这个人是仙人、真人，就还给他一个可以的名分。可是你要了解到，就如同一个寡妇啊，要熬得下多少的饥渴才能够得一个贞洁牌坊？就是我们中国的仙人，就是要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说你是什么仙人、道长、真人，其实那也是一个贞洁牌坊。也就是说，要回到太古天真的状态的这条路，我们的仙人家、修道家啊，他必须跟这个社会做多少的妥协，才能够以一个社会面能够立足的方法来存在。你要想这个问题啊，是不是？就是你大概再诚实一点的话，就会被打入更边缘的地带了。所以我们中国人的道门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后续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为了要找回自己的太古天真的状态，的确是发明了一个修炼系统，叫做内功而仙道的系统。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一个由内功而仙道的系统，它很奇怪，就是照理说这应该是一个很完美的指路，对不对？帮助你找回你的太古天真的一条地图，一个道路标，是不是？可是这个路标用起来非常的奇怪，就是大概100个人里面，必定有97个人是在过程里面就会走火入魔，变成炮灰。就是你怎么会有一个导航系统，必定有97台车是死在路上出车祸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导航系统啊？这不是很恐怖吗？就是我们知道有一本书叫做《武功秘籍》，我们也知道历代练的人几乎都废掉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重新来反思一件事，就是我们的整个内功学系统有没有可能是一开始就在道德伦理的向度上面不敢去触碰那个社会认为是禁忌的那个部分，乃至于我们发展出的方法是一个，就是这几个点你就硬是不能碰，所以我一定要绕开的那个方法。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今天回头来反省，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啊，我真的不是什么内功行家，我就觉得《伤寒论》的这个6层地狱，对不对？我现在从最后最底下这层爬到第3层。还在喘口气的状态，那爬练内功那是爬满6格的事情，我自己倒是不急。可是因为我里面，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相当大量的知识容器，就是关于这个知识的很多历史故事，我觉得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知不觉在我里面有一个存档。所以我站在我的立场，我可以说，奇怪，真奇怪。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发明了一个所谓修仙的系统，却是那么危机重重的一个系统？就不管你讲的再好听，如何机器开关啊，打通任督脉啊什么的，它就是有很多很多非常恶劣的风险存在在里面。所以这是一个你不得不说很诡异的事情，而这个让人觉得好像练的人大部分都成为这个系统的牺牲者的这个系统，我想我不用敲黑板了啊，就是这个练法我们今天称之为什么？三花聚顶，有没有听过？哎，三花聚顶，第一朵花叫做炼精化气，第二朵花叫炼气化神，第三朵花叫炼神还虚，对不对？大概这样的一个系统。那 这一个三花聚顶神功呢？我记得我小时候有看过一个香港的喜剧片叫《东成西就》，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那个《东成西就》啊，它的功夫就是我心目中真正我认为是，虽然是乱七八糟喜剧片，对不对？但是我觉得里面功夫特对我来讲特别有功夫的质感。就比如说那个刘嘉玲演一个那个爱上王重阳的周伯通，对不对？他就什么要为师兄报仇，我要用三花聚顶神功来跟你拼了，我顶我顶，然后就乱顶，对，什么都乱了套。我就觉得像，那真像三花聚顶。那、哦，对不起，我擤个鼻子啊。然后呢，林青霞演一个练了这个无量神掌的公主。那这个林青霞是什么样子啊？她的绝招叫大海无量，有没有听过？就她两个手啊，就这么一挥，然后所有周遭的人，包括她本人都要很小心，不知道掌风会从哪里撞过来，是不是？就是三花聚顶功，那个大海无量，那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呀，看的这个修道书，对不对？觉得我就得了这么一本九阴真经，你这一路练上去，你就是不知道怎么死。然后在这个三花聚顶功之外，就还存在一个东西，我们有人叫武器朝元，有没有听过？或者说武器朝阳，随便了啊。那问题就是，我觉得练内功的人啊，要去喜欢上，要去爱上一个三花聚顶的愿景是很容易的。可是呢，另外一边的愿景，所谓的武器朝阳的愿景，其实武器朝阳那个愿景很妙，就大家看了没什么崇拜，也觉得没什么吸引力，然后呢也没什么好练的，然后也不知道练来干什么，所以就搁着了。那也没几个人练，也没练坏几个人。这样的一个第二个中国人的内功取径，而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内功追求啊，所谓三花聚顶的追求，就是你先呢把你的这个肉体能啊能够汇聚在丹田，然后汇聚在丹田之后呢，你能够让这个丹田里面的肉体能运转到这个督脉上头去，对不对？庄子说元都以为经，道门后代道家说轴后非晶晶，这听过没？就是有一个金色的结晶体在你的手轴后面往上飞啊，所以轴后非晶晶，或者是元都以为经，然后从这样子打通第一个圈。那这个第一个圈我们叫小周天，对不对？我现在说的真的是道门真传啊，可是我要跟你讲，我现在怕的是道门真传压根儿就是假传，你懂我意思吗？就如果它真的是真传的话，照理说不应该那么多人走火入魔的。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情节，就是我现在说这个故事情节，说不定我们这课讲到比较后来的时候，可以跟你讲这真传到底什么地方很危险。就是，但是我就觉得整件事说不定就无聊了，因为我干嘛去讲一个很危险的三花聚顶？我直接专心讲武器朝元不行了？但是问题就是说，从这样的一个内功图像的偏移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甚至学习到一件事，就是我们人类对于自己的身体的观点的偏移。因为我觉得这说不定才是同学这次来这个课要的东西，就是了解我们的在一些基础的甚至意识自己已经没有很意识到的一些基础设定上，我们怎么偏移了自己内在的声音，对不对？怎么会变成原来该听到的东西没有听到了？我想这可能是这个课真正为何要存在的重点啊，所以我现在就很枉然的来讲一下三花聚顶怎么练，然后呢再跟你讲这东西真是不能练啊。就是先是这个样子的一个让你的真气能够运转上这一圈，但是这一圈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可以讲啊，但所以这就是这个地方有个逆运合车之路啊，对不对？因为不用看不用看啊，这其实我已经不打算细讲这个图了。这图的话就是说 啊，你的韧带跟督脉要接起来啦，对不对？那这个接起来的时候呢，就好像上面有一个长眉老头的那个眉毛垂下来，然后下面有一个绿眼睛的，其实这个图是已经画成一个外国和尚了啊，但是从前更早的版本是一个美少女啊，就怎么样美少女的手啊要跟上面那个长眉老头的眉毛牵起来，但这也不是讲什么了不得的，因为你知道这个美少女也好，这个蓝眼睛的外国人也好，就是人的舌头，就是闭眼胡僧手托天，就你的舌头要顶上你的上牙龈，只是说这事儿。就古时候人呐，什么东西都喜欢就是讲神秘一点，这样子学生来交学费的时候交多一点，所以就是道门要用隐语来写的啊。所以就是不过就是舌底向腭，对不对？就是这样就是要把这个任督脉的这个线接下来，是不是？所以在这个三花聚顶的这个武功图谱里头啊，它就是先是这么一个任督脉的圈兜起来的。当然如果我们有一天呢，身体真的能够好到兜出这个任督脉的圈的话，说帅也是真的蛮帅的，就是你这一整本伤寒论呢都不用学了，因为大概一辈子也没法感冒了。那所以呢，像伤寒论里面这个医学啊，在古时候，在那个因为《伤寒论》是张仲景写的书，他同样的这些方剂，同样的这些理论，还有另外一个传本，就是晋朝的陶弘景的那个《腐刑诀》，对不对？那《腐刑诀》就讲得很清楚呀，说《腐刑诀》这个东西就是辅助你修行的诀窍嘛，是不是？如果你不能把你身体这六度重伤损都修好了，你如何能修行啊？因为我觉得今天的人练内功啊，有一个很倒霉的点，就是如果你这个伤寒论里面说的这六层气都还有破洞的话，你这个什么气沉丹田运转任督脉基本上就是有问题的，因为这必须要这六层都修好了的人，他自然而然才会形成那个气场。所以在一旦我们对于这个修真领域的这种，如果说我们生命真的有这样一个憧憬的话，那你还真是不能不把今天说的伤寒论，或者说另外版本说的腐刑之法要修成，就是不练成这些腐刑之法，你就是没有这个入场资格。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得不讨论到中医的一个沉痛的话题，就是我当然希望我能够成一个仙人了啊，但是成一个仙人你得把你凡人的那些缺缺角角的地方都得修了啊，这是这个地方的节点。但是我现在这个主题我自己是很意识明晰的知道我是差到哪里去了啊。我等一下中饭后的，我现在还没要吃饭啊，因为刚刚他们告诉小黄跟我讲说你先讲到差不多一点钟然后去吃饭，就是我现在还要讲，就我现在差成这样子的题啊，我都还是预备到时候要回头讲啊，男人的头脑跟女人头脑如何不同的在学习中医啊，就是我现在是在差题中，我们在漫游啊，漫游差题的边境啊。那这个，所以这个，然后呢，这个任督脉打通了之后，它这个气越运转之后，理论上就越转越多，越转越多，然后终于这个气的密度提高了。那中国人很奇怪，觉得能量这个东西像物质的，你一旦密度提高了，它就会开始凝聚跟有重量感，于是你的气慢慢慢慢就会变得越来越像是具象存在的液体，所以中国人说铅汞，对不对？就那个质感，他说你会觉得身体里面在转东西，变成像一个很重的金属的液体，汞就是水银嘛，对不对？那这个液体到最后会聚集成一颗粒的东西，那当然也不知道这个炼成的人有没有问题啊，但是据说炼成的人他们自己的表示是，他们在运气一旦结成这颗东西的时候，他们真的是觉得身体里面有一个固体的东西在移动的。那这样的一个固体的东西呢，叫做小丹药啊，小的丹药。那么其实就在这个点，我们中国人也很妙，因为当初的这个讲到这些东西，比如说 龙跟虎啊一起培养你的黄牙呀、啊，就黄色的那个嫩牙，就是你的肾里面的水火就是龙虎嘛啊，一起浇灌出来这个元气，这个嫩牙，然后这个嫩芽怎么样在身体里面长出这样一个昼后飞金金的景象，这些书写都是用很密码的方法书写，对不对？写各种重金属啊，什么比如说肾水叫差女啊之类的，肾里的水或者什么龙啊虎，所以在这个点上面，我觉得在汉朝那个时代，内功学刚开始要产生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因为这个密码书写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内功学一直跟内丹学跟外丹学一直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有点像是镜子中的投影的关系，就是我们在内部的世界，在这些符码的世界，我们想要练出什么铅，练出什么汞，练出什么水，练出什么火，对不对？而我们在外在的世界呢，也开始发展出了某种类似炼金术的东西，要把哪些哪些金属、哪些矿物的晶体跟牙，然后一起去烧炼，然后呢就可以炼出一颗，真的是外面的世界炼出来的一颗具体的丹药，然后吃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成仙了。但是古时候的这种成仙记载，对不对？又好像是说所谓的吃了之后这个丹九转还丹，吃了特好。九天必定成仙，是指那个人九天内就一定不会活了，对不对？就是有一句神秘学派的英文叫做 "As above, so below"。秉忠，你听过这句话吗？就是正如同在高处的，低处的也会一样。就是当中国人在自己的内在做探索的时候，发现着这个所谓的炼丹之道的时候，外在的世界马上就会具象出一个模仿这个东西而存在出来的外丹之道，就是内在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外在的世界就会产生出它的投影跟呼应之物。因为你不能说中国人的外丹学是一个歪道，因为今天真正我们山上有一些道士炼出来的金丹，那也是你光是握在手上就能够感觉有一股能量在治病，是不是？就是这是一个，但是就是这个世界就是用这样一个很奇怪的方法构成的一个世界。那当然，这个如同在高处的就会有低处的这句话，如果我用庄子的老话来讲，叫做每下越旷，对不对？就是你越往低处找，越能够找到真相啊，这是庄子讲的。因为简单来讲，这个每下越旷啊，如果你真的要用我的语感来说的话，就是如果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如果我们每一样事物、每一个人、每一个现象都是那神圣的东西所创造的，那世界上就没有不神圣的东西，每一样东西都是神圣的。就是所以庄子很强调，就是你不要说道在什么高处，应该是道在万物之中。那对我来讲，我不要告诉你说我是一个很病态的人，从小个性就扭曲到这样，说不定这就是我的命运，对不对？就是我所有的伤害跟扭曲，说不定也不是什么不神圣的事情。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罪恶，说不定都不是需要用羞耻的心态去看待它的。就是其实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是原始宗教所谓的我们中国人说的太古真人必须要有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一切的食物没有一样是不神圣的，因为具象化出这个大宇宙的上帝的意识，它就是神圣的。所以我们的病也不是不神圣的，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医家人啊，就是做一个疗愈者，我们的心力常常、心境常常上不去的点，就是在于我们常常因为跟那个病啊打仗打得太辛苦了，所以忘了打仗的两方都是不必存在的东西，连疾病都是神圣的才对。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个更清楚的追寻，但是因为我是在这块领域做研究的人，所以我真的知道那很难。一旦你会了伤寒论之后，你就是变成一个很不高级的人，就是你就是会想说我今天怎么样把这病给宰了，你不会，就是你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那个心理惯性，就是你不会想要去看到疾病神圣的一面， 因为我把你当做邪恶的东西，今天把你给消灭了，我比较轻松啊。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伤寒论的世界，其实伤寒家常上就是一出手那个感觉，就有一点像是基督教的世界里面的那些比较基本教义分子想要屠杀异端分子的那个心情，动到的那个我执的那个波动是一样的。那我们在学医学疗愈，却在这个手法之中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否定我们生命本质的神圣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医学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这医学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呢？就是就像我在我台湾的课有一次哦，花了两个钟头在讲所谓太古文明留下的各种符码这件事情。我说呀，如果你要从符码学去看的话，张仲景这个伤寒论哦，他在太古文明符码的领域里面，伤寒论是直接连接着一个叫做大西洋里面沉没的亚特兰提斯大陆这个东西，就它的符码是属于亚特兰提斯系。那亚特兰提斯系之外还有一个，如果亚特兰提斯果真是在11200多年沉掉的话，那另外还有一个大约可能2亿年前就已经沉到太平洋里头的另外一个古文明啊、哦，那个留下的一个那个大陆的角角是一个叫做复活岛，就地球的肚脐啊，有一个大头那个巨石像那个地方。那2亿年前有沉掉一个木大陆文明，那我们地球这个2亿年来的那个古文明，我们可以找到那些线索，那些符码的互动状况，你可以看得出来啊、哦，有一种调子就是木大陆文明跟亚特兰提斯大陆文明的一个，我不敢说是战争，因为木大陆文明非常的内向，所以应该只是单方面的亚特兰提斯文明比较外向。再这样子欺负过来，那我在自己的中医班啊，我说如果我们说亚特兰提斯的文明有一种很奇怪的味道，我姑且用一个象征符号代替，就是有一股苹果味，就是说为什么人类会失乐园，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会觉得苹果这个水果很奇怪，就是营养是很好的，可是你吃久了之后你反而会虚掉之类的，就是我就是那个在文明符码里面跟亚特兰蒂斯有关系的东西，常常会跟苹果这个画面有一点重叠。但是这个话题如果真的有时间，等一下再跟同学做推演好不好，因为这每一个子题都是可以再岔题去讲的。但是我现在已经完全放开了，就是我觉得重要的是讲真话，对不对？而不是什么我今天要给你重进读，我们要把艺术评到什么水平，根本艺术，我就说我跟我自己台湾的学生，我说我们要非常小心，即使是张仲景的伤寒论，他的那个所谓程式码书写的这个方式，让人知道伤寒论的那个源头，那套医术的源头可能是来自于亚特兰提斯大陆，所以我说伤寒论有一股苹果味，而且还有那种数学上的味道，就是五这个符码跟六这个符码在数学上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就是五这个数字在历史，就是说从现在历史啊往倒推这10000年的那个在地球上经过的那个路径，跟六这个数字经过的路径是不一样的，就是那个正三角倒三角形成的那个路径是跟着犹太人来的，就是但是那个五这个数字是另外一个系统，就是一个是指向沉掉的亚特兰提斯大陆，一个是指向那个时候跟亚特兰提斯对立的，就是应该说不一样的一个14000年前左右的一个古埃及的太阳神文明。然后古埃及太阳神文明里面的那个用声波搬动大石头的技术，又是确定是来自于2亿年前沉掉的木大陆的文明。所以就是这个地球上面的过去的世界里面，我们人类其实已经不断的在面对一个非常难搞的议题，就是说我们都在追求这个宇宙的真理，可是在追求真理的过程，我们会不会反而失去了一些更重要的东西？那这样的一个画面啊，如果落入了犹太人的那个古代的符码系统里面的话，就一颗苹果害死了亚当跟夏娃之类的， 这个东西要故事要细讲，真的还可以细讲，这都不是跟中医无关的，因为这个东西是非常关系到中医本质的东西。然后如果换一个讲法的话，在因为这些古代符码在经过，比如说在差不多3000-4000年左右啊，那个时候地球上面很野蛮人的一个地方是今天的意大利半岛那个周边，所以那些高文明的讯息在经过这些意大利半岛周边的地方的时候，都会被打低成神话故事，因为很多话他们没有那个原始人民没有那个基础可以讲，所以就会把它说成是神话故事。那这个古文明的讯息被打低成神话故事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类似的符码在这里面用一种象征式的方法在说同一个故事。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对不对？有一个伏羲，一个女娲，女娲娘娘。那伏羲娘娘是用一个电脑的思考创造出二进位的人，就这个叫我们今天的易经嘛，对不对？其实易经本身就已经有个非常强烈的国民符码的意义在里面。然后它的另外一半，就是这是两只蛇，对不对？伏羲跟女娲娘娘是两只盘旋的蛇，而它的另外一半，女娲娘娘是在水神被火神打败以后，水神受伤了，水神撞破了不周山，对不对？然后让天破裂了，然后女娲娘娘炼出了五色石去补天。那五色石，你看天坛的五色桶，那红黄蓝白黑，对不对？那是五行的符码呀。所以其实在那水神，在我们中国人的符码是什么？水神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呼唤，是不是？就是当人类跟另外一个世界的呼唤产生摩擦跟损伤了，必须要靠五行的符码来修补这个破损。而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你知道，其实全世界都有非常非常类似的符码。那在希腊神话的世界里面，这个符码被降格成的童话故事是说，在上帝的眼中，有一种罪人叫做普罗米修斯，他因为觉得人类太原始太可怜，所以把上帝的火种偷给了人类，让人类建立了科技文明。可是这个普罗米修斯却被上帝处罚啊，被他要被绑在石头上面，然后非常强调的是要被老鹰啄食他的肝跟肠，就是非常精确的在神话里面描述是啄他的肝跟肠。那肝跟肠的问题，上海人说这叫绝阴病，就是他那个符码上面是非常清晰的。而普罗米修斯犯的这个罪，上帝要怎么样来？当然，那个希腊神话里面的上帝一定是宙斯啦，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用，我们现在讨论这事已经是完全泛神论了，对不对？我们只要说这些神话符码背后到底是要，是我们人类的内在要说什么，这个比较要紧。那这个上帝是特地派了一个神的奸细到普罗米修斯身边，但是那个很奇怪的是，那个奸细不知道自己是奸细。就是有一个上帝创造出来的一个美貌女子叫做潘朵拉，有没有听过？去当普罗米修斯的伴侣，让普罗米修斯爱上这个女人。而这个潘朵拉带了一个神给她的盒子，而这个盒子呢，一旦打开了，她就冒出了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可是却因为潘朵拉这个盒子留下了一点点，最后一个妖魔鬼怪是好的妖魔鬼怪，叫做希望留给人类，对不对？就这样的一个神话故事。其实这样的一个神话故事，无论是在圣经里面的所谓的原始的太古真人亚当夏娃被驱逐伊甸园的那个整个神话的架构，或者我常常自己的语言在讲的中国的道家，其实就是那个潘多拉的盒子。就是当如果我们说普罗米修斯那个想要让人类过好日子，想要让人类活得更便利，想要靠科技来帮助我们面对这个物质的世界的种种企图，如果你要用庄子的话来讲的话，庄子说这一切都叫做机心，机械的机。 那如果一个男人的头脑是一个鸡心的头脑的话，那是不是有一个与他相对的存在，就是有一个女性的能量？那个女性的能量，如果你要用我自己的话来讲，因为道家经也没讲啊，所以我用我自己的话来讲，我说和男人的头脑相对的那一颗女性的能量叫做野心，就是它是狂野的、奔放的、自然的、不受制约的。你如果要让一个女人硬去接受这个世界的制约，她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情绪跟你大闹而特闹，就是因为我们今天都说女人比男人容易闹情绪，对不对？可是女人之所以比较容易闹情绪，是因为她跟大自然有更多的连接，她有更多的直觉，是觉得哪里是不对劲的。所以那些隐藏在乱闹一通的情绪背后的最后那一点点希望，就是跟这个大宇宙的真正的能量的核心还有一点点连接的那个动力。那如果要用西方宗教的说法的话，就是要找回当年还在大地之母女神统治时代的那种连接感。那我们中国人的憧憬叫做太古真人的那个连接感，还是必须要透过这个女人的头脑去探寻。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道家的修道之徒，你会发现说，我刚刚三花聚顶，我现在是岔题中的岔题的岔题啊，三花的聚顶，刚刚第一花才撞半圈，才说练出一颗内丹，我都没忘啊，只是因为分岔太多已经不知如何收拾了。那这个那一颗内丹啊，继续绕着，因为我的那一颗内丹岔题，然后说什么开到讲到外丹去，然后开始岔了那么多。其实我之前就是我这种多角分裂式的这个教学内容实在是很让人恐惧啊，但也是我这人胆子小，什么都要怕。那这个那个内丹，我想在我们中国人的画面里面是它的那个能量密度变高了，所以它就形成一个固体。那变成一个固体的感觉它就可以蕴藏更多的能量，然后终有一天呢，这颗小丹可以蕴藏的能量充足到炸掉了。而这个小丹的气啊，在炸回能量之后呢，它就会形成一个好像充实于我们中国人认为的奇经八脉的一个更大的回圈。如果原来的这个小回圈啊，是这个督脉上来任脉下去的话，那现在这个大回圈好像会换一个方式，就是从任脉督脉中间的那个冲脉啊，这样子冲上来，然后像个喷泉一样运行于八脉，就是原来一个泉泉现在变成一个喷水池的这个状态。而这样的一个大的范围的气的运行，那就进入第二朵花了，叫做炼气化神的大周天的状态。那不晓得同学，你们说炼精化气是什么意思呀？就是人的这个，在这个框架里面，我们会说精这个东西比较像是肉体里头的物质营养。那这些肉体的物质营养被你炼成能量来，对不对？能量比较像是气嘛，这是第一重。那么到了第二重，这个炼气化神的这个圈圈，这个大周天，哎，请问，但是它的丹田哦，本来炼精化气的时候，它的丹田是在这里的这个肚脐下面的下丹田，到了大周天，它就改变成以这个气海的潭中这个中丹田当做轴心了。那请问，除了这个气的量有变多之外，那这个炼气化神这件事情，它本质上的差异在哪里？就是我原来是什么？就是练功，就是累积这个资产嘛。炼精化气的时候，是我的资本额是20000啊，现在炼气化神资本额是500000啊，就是我果真就是气变多了嘛。其实不是的，它这整个过程是有一个所谓化的过程。那气精到气是一个从物质到能量的一个转换，对不对？那气到神不就是能量到意识的一个转换吗？那问题就在于这个地方， 上面，就是炼气化神真正在追求的东西，在内功学的图谱里面其实是有一，不要说有一点，蛮多风险的。哎，我现在自己里面荡掉了耶，因为我现在是可以，就是我觉得现在要讲完这件事的话，就必须要不断的小岔题去讲每一个过程，我们内功学会遇到什么风险，就是现在已经在讲第三张图了。然后我其实我本来讲到这个第三张图的目标是要跟同学讲到第四张图去。好，所以我觉得我不是说要就此下课啊，我是现在拉回这个已经完全散掉的主题。所以我这样说好了，就是在炼精化气的过程，人很容易被那个气伤到，我们叫做走火。炼气化神的过程，人很容易会形成人格分裂的状态，我们叫做入魔。而我这个悬座的点，我自己知道，我现在在这上没有往下讲啊，就是在这个炼气化神的阶段里面，其实它的那个设定的那个假想图，我大家讲一下，就是人类的，像我们道家说，我们现在这个知道的自己是一个表面意识的自己，在练功家叫做视神，意识的视，啊，那。我们不知道的那个潜在意识的自己，在道家叫做元神，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从视神转移到元神的道路，就是每一个人的这颗心最好能够在有生之年找到内在的上帝，这是我们大概的框架，大概的希望。可是呢，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所谓经过了这个社会化，尤其是男性主导的封建时代的社会化，或者我刚刚说的一家里面所沾染的问题，就是所谓亚特兰提斯文明的那个苹果味，就是因为想要证明我是可以的，所以发展出一套科技，反而让你跟灵魂断开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畸心伤到野心的问题。但这所有的问题，其实你不要说我很崇拜《伤寒论》，我其实一直都看得到《伤寒论》里面那个属于破坏性的部分，就是你只顾着想要疗愈那个人的身体，然后忽略了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我一直都是看得到这个东西。那这个，那因为我们想要寻回的是那个内在的元神的呼唤啊，就用道家的词汇来讲，所以，但是我们的社会规范却让人的头脑完全不能够回到这个元神的呼唤里面的时候，那道家的人就不得不发展出一个方法。而那个方法呢，如果你要我今天说它安全的正确的安全的方法的本质是在于庄子说的气听法里面，就是庄子说无论如何你要去听你身体的声音，就是如果你，比如说，如果你今天去跟你爸爸妈妈聊聊天，吃个饭，就你发现我跟我爸妈相处了三个钟头以后，我觉得我整个人都虚掉了，那你就要知道，你内在的那个属于跟本能有连结的那个呼唤，是在告诉你这几天可能不适合见你爸爸妈妈，就是你们两个人这几天是缘分的那个能量没有到的时候。所以你的潜在意识在透过你的身体在拉你一下，就是庄子认为的，就是要找回自己内在呼唤的方法，是能够敏锐的去注意自己身体感的涨潮跟退潮，就是这比较是气听法要我们做到的。可是当庄子的这个气听法的追求讲的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后代的内功学的发展啊，其实是在用很复杂的事情在做这么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怎么讲呢？就是因为人的肉体里面的这整个信息场啊，是有很大一部分跟潜在意识的那个人的内在的那个自然或者说神性是有关联的。因为人的肉体到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嘛，是不是？所以一旦你练出了到大周天那个等级的气的量的时候，练功的人会发现一件事，哎，在小周天的时候啊，这个气还听我的话，就是我叫它往下，它可以往下；我叫它爬上来，它爬上来，就是那个气还有一部分是听你的话的。 所以小周天这个式神所主导的周天呢，它是一个主动的周天，你对它是有主导权的。可是到了大周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的气啊，它这么运行不太听我的话，它有它自己的走法，反而是我会有时候得听它的话。就是说比如说今天我的气会告诉我说别吃饭，我又觉得想吃饭，就是气就卡住了，就不能吃了。就是你的身体跟潜在意识连接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它会主导你的，它会让你说现在给我起来，现在给我吃饭，现在给我睡觉，就是它会主导你这些事情。所以大周天的整个重要的生命经验是你发现你内在的能量，不见得是你自己以为设定的，说我一天要吃三顿饭，或者我应该怎么样，现在不要见这个人，他就会把你拉到就是怎么样都爬不到的人面前。所以这是大周天的本质，就是你的表面意识抓到的那些决定权要一个一个移交给潜在意识的元神。所以大周天的妙处是在于国共会谈打打停停，最后北京城还是要交给共产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才是庄子认为的，就是所谓内功学本质上面的这个东西。就是你表面意识的主导权你越来越越来越习惯交给潜在意识，这个是大周天意义上面最大的一点。而怎么样会入魔呢？就是你虽然练出了大周天，其实能够练到大周天都已经打破重重关卡，大部分小周天就已经阵亡了，就是到了这个点你还是不想要把这个主权移交出去。因为庄子气听法就很单纯，你一开始就学移交就对了，其他什么都别学了。但是这个让潜在意识能量主导你这件事情，人类的这个头脑是很顽强的，是不见得肯放手的。所以呢比如说练到大周天的这种修行人啊，有的时候他的这个潜在意识透过身体感是告诉他说，你现在马上去大口喝酒，大口吃十斤肉，然后呢接下来十天八天都别吃了。因为我们现在身体要储备能量，然后关机做什么调整，对不对？就是我们要 就暂时要什么消化系统要关门 重修，关门重做装潢之类的。可能这个人头脑说不定会觉得，嗯，我吃东西不应该这么暴饮暴食，是不是？所以我就还是每天早上起来一碗素粥啊，怎么样的？是不是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认为？于是他的这个在大周天等级之下，也是有可能他潜在意识给他的这个讯息他是不接受的。那不接受的话，如果以肉体的身体来说的话，就是他的右脑得到的这个来自潜在意识的讯息啊，他的左脑不处理。所以呢练到这个境界的修行人往往这个，因为这个人练到大周天呢，你无论是道门还是什么家哦，都已经是一派宗主了，因为这已经是功夫很高的人了。可是在社会上面这种功夫很高的人，你会发现那个人啊，左半边脸跟右半边脸的表情像是两个不同的人。你知道越大事的人越容易出现这个像，因为他的那个左右脑正在打仗之中，他不愿意听那么多。那但是呢终究啊，这东西是有一个最后的那个截稿日期的 deadline， 就是有一个最后的截止日的，就是到了大单完全完电成了而破掉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潜在意识要全面接管的那个时候。那当那个潜在意识接管的那个时候来临，我们中国人说是赤蛇归身天花乱坠的那个时间点一旦来临的时候，如果你还不愿意放手的话，你自己表面意识里面这些观念形成的这个自我，对不对，就会整个的扑上去跟你的潜在意识的讯息打成一团。如果那一场战争你打不赢，所以那个时候你会出现很多很多的情绪上面的难关的那个画面跟幻境，所以我们中国人说是受魔的考验的，但实际上就是表面意识本来就有的设定跟制约跟潜在意识在那边乱打一通。那打得不好的状态就是你的左右脑之间完全被切断了，然后就变成痴痴呆呆的精神分裂的状态。所以这是入魔的一个实际上发生的一个比较本质的一个陈述。那后面的什么炼神还虚啊，什么神再回到大宇宙的怀抱，这些都先不讲了。但是我要说的是，这样的一个路径，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这个 我知道我下课时间是快到了哦，我没有打算要拖下去，我就说差不多在这边做一个小结。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修道的世界，有这么一种所谓的逆运和车的，大家都认为是正确的科学的修炼方法。可是这一个正确的科学的修炼方法本身是风险重重的，就我刚讲的故事情节，说不定同学在所谓的武侠小说里面都有看到类似的画面过，对不对？就是什么叫做走火入魔，总听过嘛，是不是？那就是我们认为的最科学正确最科学安全的方法，反而是有它的一些风险存在的。而同样的啊，就是我也觉得《伤寒论》这个著作里面，我觉得最让人觉得很妙的一点，就是原来这个医术应该是一个非常男人头脑的医术才对，可是偏偏遇到了张仲景这么一个怪物，他用女性的书写方法把这部医书重写了一次，所以这个东西就关系到人学医的时候你可以采取的切入角度的问题，就是我要用一个女人的方式来学医，还是要用一个男人的方式来学医。而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看到那个徐哥哥在教书的时候啊，我就会觉得徐哥哥他是一个对中医的掌握比较是跟《黄帝内经》有关系的一个人，他的那个出手的那个方法比较是属于《黄帝内经》的那个感觉。那么我的中医开药的那个基本盘比较是《伤寒论》的感觉。那我自己知道，因为我看到徐哥哥教这些东西哈，我就想说，哎呀，原来《黄帝内经》可以这样子讲这些所谓的中医的理论、中医的什么逻辑、中医的数学之类的。我看到他这样子教这样的东西，我也觉得很有趣。然后呢，我从九月份从北京回台湾啊，我到我自己的班上啊，就跟我的学生就说，哎呀，我觉得内经也蛮好玩的，那我来给你们上一点内经。结果那一天的课很有趣哦，就是对不起，我说有趣，其实你们根本不一定觉得有趣，我在那边自嗨啊，就是那个我开始讲内经的那些理论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的班上的学生那种有几个男的学生一向就是听课的时候这样子淡淡然的听着，忽然他就好像眼睛一亮嘛，他就高兴，然后呢那些男生眼睛一亮高兴了，那堂课啊班上女同学啪嗒啪嗒一个一个就这样睡倒，阵亡率之高啊。然后把内经的理论讲完了之后，我下堂课讲回伤寒论辩证论治了，然后那些女生复活，然后那些男生渐渐就进入失神的状态。就是我真的发觉说学中医原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那个沟通系统存在的。那如果你要说的话，我就说有些像伤寒论，就像是我之前讲的一个叫欲望城市的连续剧，就女生就会觉得哎呀超有滋味。那个黄帝内经呢，就像男生喜欢看那种电影，就是所谓的天龙特工队型的，就是那种一定要有爆炸，然后飞机下坠，然后那种很多东西动来动去的那种场面才能让看见。就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女朋友，她有一次啊指着路边就说，你看到什么了杰中？我说我什么也没看到。她说果然你就是个男人的头脑，因为她指的是路边有一面墙，有一个地摊挂满了琳琅满目的那个头箍，女生戴的头箍。我说他只说什么没看到，我说你没看到。他说你看你们男人不会动的东西都看不到。对，就是你知道人的头脑真的有那种不一样的设定。所以我这边要在中医的这一块，我等一下绕完的这一圈要回头讲的啊，就是在中医的这一块，你可以用男人的头脑学，你可以用女人的头脑学，这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一定要了解这个看事情的不同，不然的话你学中医太吃亏了。就比如说我看到市面上面的所谓的中医的方剂学教材或什么教材，它可能会讲一个医理，对不对？然后说一个什么状态，但是那个东西我知道，如果是一个女生的话，她需要的不是这个东西，就是女生需要的不是医理，女生需要的是故事情节，对不对？就像我们家尹宁，我就说她是一个很像 原始民族的巫婆的人，就是他现在就是像刚才讲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哪里不舒服，班里同学跟他诉个苦，对不对？他说啊，你这个是吃乌梅丸的，你这个是吃当归四逆汤啊。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两个怎么分啊？他说不知道，就是知道。对不对？就是重要的是你这个剧情这个调调，我就知道该吃这个汤。那你叫他讲道理，叫他上台就是说出一番所以然，他没有可能。那他开药开的好不好，我觉得还真好，对不对？就是女人可以这样，真的可以，而且是可以坦荡荡的这样。但是你如果要经过综艺考试让你说个所以然，对不起，全都考过。但是医术有没有高？很可以比男人高。所以我们必须要尊重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并不是你一定要四平八稳讲一个什么阴啊虚啊什么阳啊实啊什么哪个经络哪里，就是一定要讲这一套。我觉得没这回事，我教那么多女学生我太清楚没这回事。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中医的内经图的版图，对不对？啊，不是内经，不是内经图，就是河车之路这个三花聚灵的版图，跟它三花聚灵的版图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刁钻的男人的脑想出来的一个钻漏洞的方法，就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还要你找到你内在的声音。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一开始就找到了，那你怎么办？就如果有一个女人的话，结果就形成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所有的动能没有办法处理的一个东西，叫做五气朝元系统。因为它是女人直接踩到的一块领域，而这一个系统就是我认为道门之中有多少人知道但是没有办法处理的所谓的黄庭内经系统。那这个当然你也可以说五气朝元系统。而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的道家是备受尊崇的啊，很多很多历代的重要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上的要人都是很尊敬道家的。所以我们表面的道家系统得的就是被社会尊敬的地方是很多的啊，可是呢黄庭内景经是晋朝的魏华存夫人做的一个著作。这一本书我觉得我们比较清楚的历史上有记载的只有两个人投过票给他，一个人叫王羲之，一个人叫李白。可是你难道不觉得王羲之跟李白的这两票的重量很可能比其他社会面的那几千万张票的重量还要大吗？就是你必须要到那个境界才能懂他的另一张人体地图。那我就想说我们这个课现在我当然要下课了啊，就在这一路的探索的过程里面，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这两天的时间里面真的沾到华存夫人的黄庭经的境界？那这是我对这个课的一个憧憬。那我们现在先去吃饭好不好？